网购物，此时此刻限时秒杀。最后再说两遍电话：400-015-5151，400-015-5151。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杯。飞过西山金雪碑，顶着雪花转雪球，打着个个热汗流，推着铁环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二，到这儿必报九小圈，要为什么解心宽，为你广播榜耳边。87.6， 出行好伴侣，876路况信息。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感冒了不可轻视，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治疗头疼、发热、流鼻涕。感冒请用同仁堂牌感冒清热颗粒。 我要保持青春活力，爱车也要保持好状态。 爱车的健康，人保直销车险来帮忙。 同仁保直销车险，报废满额，免费享 4S 店爱车保养服务，原厂机油，超长质保。人保直销车险， 400-1234567。 关注一下路面上的最新情况，目前本市各主要路口路段交通行驶基本正常。北京文艺广播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们注意道路行驶安全。关注一下今天的生活气象指数，今天白天能见度较好，风力不大，登山气象指数为2，适宜登山。今天北京地区上午受高压脊控制，扩散条件较好，午后逐渐受东移高空槽影响，扩散条件略有转差。综合来看，大部分地区空气污染气象条件等级为2级。今天的气温在2到零下4度之间，白天的风寒气象指数是4，人体感觉天气很冷，夜间的风寒气象指数是5，人体感觉天气寒冷。今天中午前后光照较好，晒太阳气象指数为2，适宜在户外晒太阳。 您正在收听的是娱乐72变，娱乐72变。 金子爬上了墙，燕子飞上了 梁，小花小鹿配成双，天蓬十六合鱼缸， 最爱白雪白露城，三月开四花卷，这上家里院子七十二变，白天晚上 月 我真的 你怎么扎脚心了？ 有一个不靠谱的朋友是什么体验？这句话问到我的心眼上了，戳到我心尖上了。 哎呦， 不是一个， 问到我们的骨头缝里了。 用我说吗？还天天干的事儿都不靠谱， 嘿， 都习惯了。 那就是靠谱了。 再者说，我们没干出什么不靠谱的事情啊。我们砸过什么呀？ 锅。 你怎么那么嘴欠？你看他就是嘴欠，你主动承认。 一天到晚跟你们在一起心惊胆战，哎，昨天约你吃麻辣烫，到点让你去，你说你忘了，忘了，我大风天在那等你多长时间？ 多长时间啊？ 怎么也得40分钟吧？你说你想吃麻辣烫，我说我也去吃，哎，然后你下午去，你忘了。 这个提前说就是头天，提前说，您这好，提前一周就说去，到跟前谁想起来？ 后来我不又提醒过吗？ 在哪儿？ 在哪儿？就在这儿啊。 什么时候？我怎么不记得有这回事？ 你看你年天。 你看，说明印象不深， 不靠谱，脑子还不好。 哼，说明你提醒的不到位。 要住，关键时刻掉链子。约好找他吧。那天说让我跟他一块逛街去，结果呢，我到他们家，他妈说他跟别人出去了。我给他打电话，他特别吃惊啊。 好像我们的不靠谱都是因为脑子不好，是吧？这说明一个问题，我们不是故意的。 对了。我们不是说真不拿你当回事儿， 对，是不把谁当回事儿啊？ 我们不把自己当回事儿， 是说了有了更重要的，我们会分清楚主和次。 那还是不拿他当回事儿啊？ 我反正已经看透你们了，就是不靠谱。 你靠谱吗？ 靠谱啊。 嘿，你看，这就是他的风格。 嗯， 他要是特别靠谱呢，他会举出无数的事例。 哎， 我问他靠谱吗？靠谱。 就说完了， 大片的空白，这说明什么？没词儿，想不出来任何一件靠谱的事儿。 你什么时候来，我都在这坚守着岗位，对不对？而你进货的时候，你说啊，不行，今天我出去得相个亲，我是不是都让你相亲去了？ 这事儿你拦啊，其实你也拦不住。 我真把他聘不出去，就还留在酒吧里，我还得这个处理滞销货，万一单儿堵我们家门口，非得给我们家送上门去，我还挺别扭。 这个别扭的意思就是说，最后还是要了。 哎呦喂，我怎么过呀？往后这日子， 好玩是好玩，你们俩，但是呢。就是你们俩经常说话不走心不过脑子夸大其词很多事情吧转身就忘 你还说了半天你除了说我们记性不好没有别的小花我就说你我们这还是不是故意的小花是故意的办得不靠谱就这种人啊就没办法了你比如上次咱说好出去玩去小花特别这个信誓旦旦我来认为自己认真负责呵时间地点都跟我们说准了我们也去了到那儿一看车票是转天的你说说哎这说明什么问题这说明是认认真真职工职令的办错事儿 哎他就会让你提前啊游览一天车站 等、有一天你呢那上面写着15号你是16号去的你倒是没早你晚呀可是你要知道早的话吧你错不了这车票还是你的你也不耽误事儿可是你要晚一天的话 改签呢 改签 对呀 订了15号的16号到的你可以转天17号去 这都来得及上回刚子结婚跟小花说啊我周末结婚和小孩听得真清楚啊都去了啊结果发现哎到时候一看哎怎么这朋友都换了我都不认识结果一看是人下周结婚他这周就去了 我跟你说了吗早去不耽误事儿你呢 对早去一周结婚真不耽误事儿啊那正有吃饭的倒是 你那谁桃花那次结婚 不是北京人吧 李桃花结婚啊人家定的下周的事儿哈你给忘了你下周去了哎到那儿以后换一摊儿你正好赶一波人也结婚呢你把份子钱给人交好了 我还随了份子啊 进去以后这个手搭凉棚一看 这小伙他这屋里有多大还手搭凉棚一看 我怎么不认识啊 哎我让你们认识我吧 结果这份子钱也给了李桃花还挺怨恨你的早的总比晚的强 这都是不靠谱的现象我觉得咱们应该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别说不靠谱的事儿，别办不靠谱的话 那没什么可说的了 对不对 那个其实你们对我不靠谱点就不靠谱了反正咱们也都是损友也没什么真感情 这说到点儿上了 关键是你们对自己的女朋友什么样子呢3年前你小柱谈了一女朋友那女朋友说啊小柱子我感冒了 小柱子哎我听老佛一般这么喊小李子小安子他叫小柱子是吧 小柱说感冒了吞口水啊小柱子我头疼 怎么这位不能自理是吧有什么事都喊小柱子就跟摁电铃喊护士一样 你吞口水啊小柱子我过敏了你吞口水啊 小柱子也就一番这偏方没有第二下 哎你说这种是不是当然男朋友还有比这个更不靠谱的吗 这玩命给人灌水 那个蚁蓝 都肿成那样了还是多喝水 都过敏成那样了最后还把小柱子给拒绝了 没办法实在喝不动了你知道吧 那女孩拒绝我的时候口水都不行了嘴里还含着一口呢 咱小柱子说要条件比那女的强多了吧到底 是这女的这女的家庭条件实在看不得了 她人过生日小柱打算是给人送一惊喜拿一个大粉色的彩盒 盒里装什么 穿着那礼物人家知道女孩喜欢那丝带啊什么粉色蝴蝶结啊咱们照着送过去女孩也挺惊喜哎这个里边该不说是很漂亮的那种钻石做的这样在脖子上有时候一串一串那种 脸子 女孩心里很期盼打开以后一看PSP 5000 哎呦幸亏你连着说真的打开一看要不就一 P 还得有一 SP PSP 其实也不便宜呢 一般来讲女生都不是那么喜欢的王大雷4年前有一女朋友 我的女朋友比他早 2月14号该送点花了是吧王大雷也琢磨哎，他说了不能送一只玫瑰花这个有了 什么我就有了 拿着菜篮子直奔超市 哦，吓我一跳上花市了妈呀 那盆玫瑰花多少钱对 水泥盆那个带炉、哦、对对对带炉飞上点吧。 你先等会儿，先等会儿，等会儿，你看我 臭不臭，臭不臭， 你先等会儿，先别说这个，小花，你看我哪有水泥盆的， 就是那种传统 花池子， 特传统的那种那个花 瓦盆，哪有水泥盆 哦，那是瓦盆哈、 啊、这多新鲜， 你可不知道 这是水泥盆的花啊， 你以为大水泥抹的呢？ 池子用的。 哎呦， 四年前吧，那时候你还不太这个成熟。 哎呦， 哎呦，四年后啊，你依然的不成熟。 四年前那个女朋友有一天跟王大磊出去遛弯去，大秋天啊，大秋天。 大秋天，后来王大磊跟那女孩说，俩人感情啊激情四射的时候，王大磊给那女孩一水泥。 这个激情四射的时候，女孩说了一句：“我冷。”王大磊想了想，低了咕噜脑袋， 低了咕噜脑袋，都咕噜出去了， 我把脑袋拆下来了。 低了咕噜转眼球啊，哎，这个哎， 喝点水估计是不管用的。 我冷，这个哦，那咱们回去吧。 其实我想的也对，回去钻被窝就暖和了。 你把他送回去 啊？你想什么呢？这是跟人钻被窝了， 让他回家睡觉休息不就暖和了吗？有、 哎、 暖气。 谁不知道这个时候应该跺跺脚啊？ 跺跺脚啊！ 对你表现出你着急的那种状态。 哎呀呀呀呀！ 你冷，搓搓后背啊什么的，是吧？ 搓后背都冻顶了， 让他过血。 总之，秀恩爱的方式有那么多种，你非说一句"我们回去吧"， 回秀去吧。 四年前尹小柱的女朋友说过生日了，尹小柱说 他合着一年一个是吧， 反正年年踹嘛，亲爱的我请您吃大餐。 我以为我要给他说相声。 那姑娘想了， 哎，你还不说请我吃，能说上三样两样菜名就行。 哎呦，那女孩是说相声的。 那姑娘想了想，嗯，一定是要请我吃烛光晚餐。 哦，还是烛光的， 先答应吧。 哎呦呵， 哎呦， 吃别的就不同意了， 目的不纯。 这个尹小柱带人姑娘，人姑娘穿上挺漂亮啊，大沙子，大沙子， 大沙子。 哎呦，那还得吃水泥， 大沙裙子，大沙裙子，皮 皮。哎，你平时日常生活当中穿大沙裙子吗？ 玩具玩多了吧，芭比娃娃玩多了。 女儿精心的捯饬了一下，把这些什么金刚菩提子都戴好了。 哎呦，这是晚上做法去了吧？小时候来降妖去了。 以为吃的是烛光呢， 吃晚餐，然后吃烛光， 就我指的是吃的氛围啊，以为是这个，结果 太不能晒太阳去 啊。老曹这个饺子馆， 老曹饺子 不是 老曹不是驴肉馆吗？ 还叫老曹这个饺子馆？ 不知道老曹是卖驴肉的吗？ 哎，我觉得我怎么就感觉你说的形容着我带女孩吃那饭吧，就是道边上一土筐架一锅，完所有菜在塑料袋里搁着。 差不多了，差不多了，给姑娘气的，直在那搓这珠子。 对，给姑娘吃小五荤， 饺子算。 反正你们俩总的来讲呢，就是永远不知道女友说的是真话还是反话。 不，我跟你说，女人心海底针，这搁谁也揣摩不透。 哟哟哟，你还说出一句唐诗来啊？ 这是唐诗吗？ 然后心里还老不平衡，为什么老让我吃他剩的？为什么老让我用他用我的旧手机？ 对， 换得快、啊。 王大磊， 嗯， 你就不能争争气，让你的女朋友穿你穿剩下的衣服？ 他确实不是一套。 他的腰围是42，对吧？ 啊，怎么了？ 他女朋友一看，还、哎、 瞧不起42的。 这套秋裤穿不下呀、 啊， 这个 啊，穿秋裤里头啊，哎呦，这女孩什么审美啊？王大磊的外裤穿她秋裤里头， 所以我一直很乐观，在于什么呢？就是作为不靠谱的朋友，你们一直不光是坑我，其实你们坑的更多的是你们自己亲近的人， 坑爹， 坑爹，坑女友。当然了，反过来说，你们可能也被别人坑过， 对，对，尤其是被你。 不能报复啊，打击报复没意思，说不上来了就说我。 谁说不上来了？本来就是 没有例子、静静的沉默，说明你们还是回味我的好和我娴静儒雅的那一面。说我 娴静儒雅，哎呦，真会形容自己。 行了，想不起来我的事就甭想了啊，给你们讲一个咱们胡同里老刘的事儿，让你们开心开心。 我们没有这样幸灾乐祸，知道吗？ 你怎么知道是不是好事啊？ 都让我们开心开心。 你看自己人性自己都掂量出来了吧？老刘那天坐长途车去了，结果安检的时候呢？被扣下了，因为什么呢？ 没买票， 携带管制刀具了。 他是带着烟花、鞭炮这些易燃易爆的东西。 哎呦，那哪能上车呀？ 嗯，人家就奇怪，说这也不过年的是吧？ 再一个说今年过年不收礼啊。 不 老刘说了，我本来我也不想带的，但是我一哥们儿，亲哥们儿啊，结婚呢。 我没听说过哥们儿还有亲的， 特亲，我们俩关系特别亲， 倍儿铁。 哎、 嗯， 所以呢，我一想他结婚，咱们也得为他结婚助助兴嘛。 对， 助兴什么助兴好呢？ 演节目啊， 多给钱呢。 哎， 没有， 那就别去了。 你是说个笑话，这个翻个跟头，咱们都不会。 你就会吃， 喊两声好。 哎，嗓子又不好，又喊不那么亮堂。最后我想，干嘛不用烟花代表我呢？ 哎呦， 烟花它不是漂亮吗？让他们的生活更加美好，走上幸福的康庄大道。 康庄大道，还符合政策倒是。 俩人村里结婚去了， 致富奔小康。 他买烟花干嘛还喊那么多口号？ 带着烟花就过安检了。没想到在这儿你给扣上了， 他呀也是缺乏知识、 对，您要怪我们别怪我，您要怪就怪他们结婚， 他这让跟朋友真不错，先给招出来了。 这主意也是那司仪给我出的，这司仪我觉得您可能也不陌生的，电视台有时候您能看到。 冲你来了啊， 白白胖胖的三撇头。 那不是我，三撇头可不是我。 最后他带那些烟花炮竹怎么着的？ 扣了，烟花炮竹这玩意儿一燃一爆啊。 对对，没错，就说明这个人呢，平时不常出门，他不关心这个政策，这就不应该带。再者说了，北京不也有吗？现在有电子的，不也能用吗？ 十六平可以口技啊。 他不是不会。 你说这是朋友央求让他带的，还是他自己主动给朋友带的呀？ 我觉得他肯定是主动的，没有央求往回带炮仗。 那他也应该注意点，这烟花炮竹带车上得多危险呀、万一要是着了怎么办呀、大呲花了。 快打街酒吧里，大宝，你爸刚才说你来的？ 我爸刚才说我什么来着？ 哎，你都没听见啊？你也太把你爸当回事了。 哎呀，那就是我爸说你来着，怎么会说我呢？啊，我爸这么疼爱我，他批评我的方式只不过有些独特而已。 你爸爸由于是老来得子，所以爱你的方式与众不同。 哎， 有的时候我竟然无言以对呢。我记得小的时候，那时候你三岁。 我三岁，你怎么知道？ 我是你姐呀。 哦， 我那时候虽然我走路也不稳，但是 你琢磨琢磨，他都六岁半了，走路还不稳。 哎呦，这小时候这个发育和成长不太健全呀。 当然你的事儿他记得很清楚。 我就是在同龄人中智力超群，所以呢， 所以下肢就不发达 了。那就还是小脑的问题呀、 王大伟，一会儿再说你啊。 嗯， 先说一下严家宝，你妈忽然告诉我说三岁的严家宝不见了。 找你干嘛使？你又不是公安局， 你也追不上啊。这天下 是啊，我也说了，阿姨算不出来。 好嘛，我妈还封建迷信，你看。 对，她还站立不稳、 然后你妈就走街串巷，挨家挨户的问、我们宝呢？ 哎呀， 我们宝呢？ 感觉像祥林嫂。 宝贝，有的宝那当心尖一样疼，我找不着了。 哎呀， 突然间我就偶然间啊，往床上那大狗熊那一看。 他床上一大狗熊 啊？不的不的，绒的狗熊动了。 看见狗熊动了， 狗熊活了。这是 我一定睛，不是狗熊动，是狗熊底下的你。 我合着压根没出去，跟狗熊这玩半天。 对，然后呢，你爸你妈哎呀跑了一整天，一脸疲惫回家。一开门看见你跟大狗熊两人酣然入睡。 不是，这两口子缺心眼儿啊，是怎么着？ 那你别说，你爸你妈还乐了。 嘿，他吵还乐了、要我都哭了。 咱们就没白费劲养这个宝啊。 这怎么看出来的呢？ 就因为我跟那大狗熊玩呢，露俩脚丫子就看 出我养。在家里玩啊。 这么说的不瞎跑 哪儿啊？就半天上外边找我半天啊， 怕让人拐走啊。 啊， 哎，好，现在说说王大伟啊。 哎嘿，呵呵，也太好了。 没得可说，你不信你看，没得可说。 王大伟那天给他妈打电话，喂妈，他妈说喂哪个 喂你家，就这么客气。 这个过程你是怎么知道的呢？ 我在这边，家宝在那边。 我在那边。 哎，我们俩一对词儿， 编出来这么个情节。 给他爸打电话， 嗯， 喂他爸，哪个？ 哪个？对， 爸，那谁啊？我王大伟。哦，您好，您好，您好。 客气，客气，客气，客气。 我爸那会儿估计正下棋啊， 因为他爸 在这 儿。对，因为他爸有他的时候小，正跟我反着，你知道吧？他们的就是 少来得 特， 异父异兄的感觉。 哦，当哥们那么那种。 哎，客气， 客气。 哎， 我们得说啊，这也是一种爱。 对。这绝对是一种爱。 怎么看出来的？ 平凡之中见真情嘛。 真情在哪呢？ 越是平凡，越给你这个少言寡语，一个字蕴含着很多的情绪。 对对对，有时候年轻父母呢是简单粗暴了一点，比如说刚把你打得嗷嗷哭，然后又心疼的摸摸头给你买露露喝， 也是为了要那两块露露挨顿揍有什么的。 我还真下本。 你爸还特别爱给你打电话，有一次呢，你刚接听你爸的电话，就听见你爸在那边嘶吼。 哎呦，这遇着什么事儿了？ 就说嚷嚷就完了。 都9点多了还在外边野。 老爷子这扁桃体有点问题。 你心里有没有这个家？ 你看下上来了吧？ 啊，下了吧，下了。 完犊子了！ 嚯， 东北人呐， 真豪爽。 骂了3分钟，王大磊竟然没有机会还击，最后他爸有点骂累了。王大磊说：“爸，我上晚自习呢。”嘟嘟嘟嘟， 好嘛。合着全班都听见了， 说明我多孝顺。 家宝的爸爸呢挺有童趣的， 就是老不正经。 没听说过老有童趣，这是另一种心态 啊啊啊。 嗯， 像过生日的时候呢，比如家宝过生日了，买了个大蛋糕， 哎，给个惊喜。 他爸爸呢经常就是在生日宴还没有开始之前，然后躲在一个小房间里偷偷的 一人把蛋糕吃了， 家宝蛋糕上的奶油舔一个遍，然后再包好。 哎呀，这是老人干的事儿吗？ 可见他爸多亏嘴。 哎呀， 很可爱。 买个没有奶油蛋糕不就完了吗？ 那舔着呗。 对呀、啊，家宝就喜欢舔这奶油蛋糕啊。 好嘛，我爸舔完了，拿出来我再舔， 那就没剩下什么了。 我们爷儿俩狗啊，是怎么着？没事舔蛋糕这沫儿是吧？ 哎，其实是属狗的。 啊，属狗的管什么呀？ 正好你跟你爸差60岁。 啊，这么个老来得子啊！ 一家子啊。 这一家子一家子，他们是一家子。 这个家宝也会哄老人，教了爸爸妈妈怎么玩微信，特别是还教了怎么玩发红包。 哎，这多时尚啊， 哎、 对不对？ 他老爸老妈可爱玩这发红包了。 哎， 2块钱玩一天， 这倒是便宜。 大概其怎么玩呢？就是自己发了以后呢，自己再抢。爸爸发完了以后，妈妈抢。 我跟你说，你哄孩子摇摇那机器，那2块钱都玩不了一天。 太抠，2块钱一天还自己抢。对， 2块钱揣一红包发过去再发回来。 这个王大磊呢，他呀，不爱吃榴莲，但是呢，王大磊的老爸 爱摸榴莲， 又爱摸又爱吃。 嘿， 反正每次买榴莲回来以后呢，他老爸都被他妈赶到楼道里去吃，吃完了以后呢还不让说话，啊，得直接去刷牙，这样他老爸才能够开始说第一个字儿。 说第一个字儿 啊，你知道王大磊的牙？那时候小时候掉牙嘛，王大磊的牙是怎么掉的吗？ 吃榴莲吃的。 有一次王大磊趴在床上看漫画书， 嗯， 他爸他妈呢追逐打闹。 哎，我知道这是王大磊看他妈他爸呢， 俩人不听话， 小夫妻老儿子。 哎呀，突然间他爸一个脚打滑啊，扑通摔在床上那块， 扑隆摔在床一块， 他妈呢没刹住车。 哎呦嘿， 一个猛虎扑食，他爸他妈俩人压在王大磊身上。 哎呦， 王大磊正在那儿抠这掉的牙呢。 我跟你说啊，要是按这动作啊，就是故意压你这儿的。 嗯， 就听咔哧一声， 就奔着他去的， 手都折了。 哎、啊，就是反正该换的也得换了。 好，干嘛？打那以后啊，估计王大磊就不在这个床上躺着看漫画书了。 我趴着看，脸朝下。 那你别乐啊，就是说这家里的事儿吧，按说清官都难断家务事儿、 哎， 但是你们家有不靠谱的爸妈，也没人给你们断案。 哎，年轻嘛，年轻谁不犯错误？ 这不靠谱的人吧，不光是老爸老妈，老爸老妈呢，其实有他可爱的一面。 当然， 你想想，一个欢乐的家庭，在家里有这样的老爸老妈，不靠谱就不靠谱了。 娱乐72变之花絮。 一听就像不知道老曹是卖驴肉的吧。 哎，我觉得我怎么就感觉你说的形容的我带女孩吃那饭吧，就是道边上一土筐架一锅，完所有菜在塑料袋里搁着。 你差不多了差不多了，吃饺子还专点那个荤香的韭菜的。 说对不起，这姑娘这身珠子 给姑娘气的直在那搓这珠子。 对，给姑娘吃小五荤。 饺子算我是害这姑娘了。 你们要么就说，你们说吗？这不靠谱的女友 有吗？ 你们要不说我的话呢，我就拿这个再说别人。 说吧，说就这挺可乐的。他的形容太可乐了，穿大纱裙子，赤烛光年，不是吧？赤烛光年 戏法啊，这叫吃火。 快乐不断